你好，我是赵汉，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霹雳州苏丹纳斯林沙提起领袖唔通重蹈覆辙，特别是涉及贪污行为，则未辜负人民的期望。苏丹纳斯林沙今日伫配合66会花旦举行的七方仪式上指出，人民已经真正反感甲憎恶贪污行为，因为伊是毒瘤，并且是道德帮兵派欺压、暴政、污染、天灾、失业甲贫困的根源。首相达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指出，马来西亚甲阿拉伯联合就由中国同意加强两国的贸易、投资、国防以及能源等等各种领域的合作。伊表示，这是伊昨日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的讨论重点之一。首相也借两国领导人通电话的机会，感谢阿联酋早前协助我国向叙利亚地震灾民提供人道援助。阿联酋政府甲阿联酋红新月会协助我国将重量达到42吨的人道援助物资送到灾区。国安公积金局今日宣布，2022年的传统储蓄户头派息率为5.35%，比2021年的6.1%来较低。而伊斯兰储蓄户头派息也对5.45%落到4.75%。该局总执行长达杜斯里阿米哈萨指出，传统土蓄户头派息总额为454.4亿ringgit，伊斯兰土蓄户头派息总额则有57亿ringgit，派息总额达511.4亿ringgit。副首相达杜斯里法迪拉尤苏夫将会晤教育部长法迪拉西德，以进一步了解教育部近期对承认通课文凭所表明的立场。据了解，前朝政府甲党总甲其他独中党事部协商，但是会当纳入部分国家教育纲要，通课文凭才会当受到承认。因此，伊表明会进一步跟进详情。普莱河前第一届大美化工程甲计划正式动工，并令首席部长卓冠佑伫今日上午为这项计划主持动土仪式。伊讲，第一阶段脚踏车甲人行运动跑道一共付出44万ringgit。第一阶段计划是兴建长300米、宽2公尺的走道，预计将伫4月中旬起好。也是平安喜明主席卓冠佑今日早起透露，将伫本月6号甲7号举行的滨州立法议会上，提名2名新的上议员人选。这是因为早前2名上议员，也就是法利纳西德甲林慧英，出征第15届大选，赢得了高院甲丹勇国秀，并出任教育部部长甲副部长。因此，有关上议员的职位也阁是现空。马华总秘书达杜丢成文讲，2023年马华中央当选将伫9月24号举行。伊讲，提名电视将伫9月11号举行。李马清甲胡鲁做中央选举则定伫9月23号。早前已经宣布，马华全国支会甲区会提名电视将对4个起展开，只有马清区团甲胡鲁做区会选举落伫6月10号。马华区会选举则定伫6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强调，该机构无放弃调查新冠疫情源头，包括所有病毒来源的假设加可能性。伊也讲，若是无中方的数据，无可能对病毒来源得出结论。另外，谭德赛回应美国政府部门所指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言论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未排除任何的假设，但是如任何国家拥有有关病毒源头的资料，这些国家有必要将资料跟世卫以及国际科学界分享。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齐万玲编辑，感谢你的收听。